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由我为大家主持。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听听 FM 的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我们说到的是复古啊，经常我会在节目当中聊聊这些年的复古风，大行其道的复古风啊。这里面的港乐的复古呢，也越来越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部分哈。有着复古属性的新歌，由粤语来演唱，来投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的时代哈。首先来听到的是近期在网上有着很高关注度的一首歌曲，叫做《秒针》，我们来听阿黎月演唱的版本。 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到梦曾顺如笨钟，我能数空空，漆黑之中惊醒如冷风，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深宵三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竟已荒芜，光阴匆匆漂泊漫长路，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北风吹散我的勇动，世态作怪问谁能情意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熄灭着盏街灯，护住冷如风。逃梦曾顺如笨钟，我两手 阿丽月的秒针，听起来呢就特别像一首老歌，可是它真的是新歌呢。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王鹤野跟李克勤，之前的那首仿真粤语老歌《大风吹》呢也是王鹤野的歌，好像呢是从《野狼 DISCO》那首歌开始，有着这样一种高仿真属性的粤语新歌呢就一下子火了起来。那下面这首歌呢也足以以假乱真的复古港乐啊，这首歌叫做《不该用情》啊，我们听的是在今年发表大笨演唱的版本。没错，大家听的就是2021年出产的新歌。 无论我多么努力，仍无法留住你，点点的欢笑，此刻只可去追忆，无情地留下我，在风中哭泣眼睛。告别了昨日的爱情，也许当初不该用情，如今不会再有痴情。命运的注定，何必错对要去算清？也许当初他可用情，如今相恋没有事情。可惜只有我守住这份情， 力仍无法留住你，点点的欢笑此刻只可去追忆，无情地留下我在风中哭泣眼睛，告别了昨日的爱情，也许当初不该用情，如今不会再有痴情，命运的注定何必错对要去算清，也许当初他可用情，如今相恋没有事情，可惜只有我守住这份情，也许当初不该用情，如今不会再有痴情，命运的注定何必错对要去算清，也许当初他可用情，如今相恋没有事情，可惜只有我守住这份情。 我们听到这是今年的一首新歌，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几十年前的感觉啊， 守住这份情。 大笨演唱的不该用情啊，我可不可以点歌请李克勤来唱这首歌，然后呢如果我是唱片公司的企划或者是老板的话呢，我要做一个特别的设计啊，仿佛时光机呢穿越回到1992年，红日在那一年大卖，那么我们在2021年推出红日 bonus 啊，庆功版 bonus 加入不该用情，哇，这个时空穿越的感觉是不是很酷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下班回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中国榜的 Top 40啊，七号歌曲是朱星杰和林宇植的《与你痴迷》啊。那这首歌的音乐部分呢，仍然是和朱星杰有着多次合作，在复古的蒸汽波领域，名头响亮的治国夜总会来主理啊。 与你天荒地老都不放低，就算天空花已谢，我只与你自慰，并与你天荒地老。在朋友回家之后，就让我牵住你的手，你吻过头发的耳朵，让我有吻的冲动。快要过2点钟，你说你想留下陪我，在亲吻分开之前，不想说的话就别说。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话怎么会拒绝？ 你告你人生何须假公事最真， 与你愿说我愿意一起等，皆是危险，徘徊的天天夜夜，用一万种风情留住我承诺。 就这么心放低，在这漆黑的午夜，让我心痴痴迷，愿与你天荒。 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都变了。 留我拌嘴的时候，清掉地灯光颜色，夏夜的脸拥有风，而我却只想听你说、哦、你我在无人角落贡献激动烧着烟火，昏暗之中唯有沉默。 寞心不由衷，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别对话怎么会拒绝，与你用手我与你祈祷，温柔或者是危险，用你万种风情留住我承诺，就这么松放低，在这漆黑的午夜，让我心似自问，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都不放低，就算天光花已谢，我只与你自问，愿与你与你。 听到这是本周的新歌七号，朱星杰、林玉植的《与你痴迷》。朱星杰现在的音乐人设呢，就是复古偏港乐的那种音乐风格，真的非常棒，一直要走下去啊，要成为自己身上的一种标签。那接下来我们听过这些以假乱真的仿真版之后呢，来听听真正的粤语经典啊。最近呢，随着这个电影梅艳芳的热映呢，一首经典老歌再次被提起，这就是《夕阳之歌》。这首歌的原唱是梅艳芳当年的男朋友近藤真彦啊，来听一下梅艳芳的版本。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片想到归。

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歌坛应该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就是一首旋律两个版本完全不同的感觉的歌曲啊，在同一年发表，各领风骚，斗得难解难分呢、啊。这就是陈少琪作词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以及林振强作词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哇，当年这个《夕阳之歌》呢，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千千阙歌》获得了最受欢迎歌曲奖。这一首作品真的太红了，还有其他的版本哦，包括一首闽南语的版本，黄以玲的《天知地知》，还有张智霖、许秋怡的《梦断》，以及香港的一个乐队蓝战士的《无聊时候》。不过有一首普通话的版本，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非常熟悉，我们来听李君1990年的《风中的承诺》。 昨夜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拘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清醒。 我们听到这是在2010年的今天12月8号，林俊杰发表一张精彩的概念自选集。他说，除了将历年来他写给女歌手的歌曲重新拿回来演唱之外呢，还邀请到了好朋友孙燕姿来作词，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林俊杰的《他说》。好，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2009年的今天12月8号，胡彦斌推出一张专辑叫做《失业情歌》。这是他在他前一张《男人 KTV》走红之后呢，目的明确的想要一张叫好叫座、专攻情歌方向的专辑。当然，其中呢也有一些有趣的作品，比如说来自上海的胡彦斌要唱一首呢满是儿化音的老北京风味的歌曲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笔墨登场》。 小院门口有个门墩儿，我成天骑在上面舔着红果冰棍儿。爷爷说看你也没事儿，不如来家里玩，教你写写大字儿，一进门就闻见你的疙瘩墨汁儿，门廊升腾满之间藏着一段葫芦儿，红木栏上沉堆的失望细致的杂本，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大伯泡一壶龙气儿，拉上一段胡气儿，沾一汤先至于岸上，想让眼睛绕啊亮，多 雨下，张望一心一意描红墨子儿。俗话说师傅领进门，心要静手要静，修行全看个人。一走神写错字，爷爷要打手本。古人名字如其人，透着一股精气神，狂放而又直说的是写草书的英文。趁指头胭脂味，蕴含着隶书的神味，心书要一气呵。 我们听到这是胡彦斌的笔墨登场，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汪峰时代的标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 墙上这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须。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远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炊烟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现象成真理，歌诗换叠成场地，春雨浓浓乡愁里，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这儿吗？不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这个曼陀林的琴声真的听起来格外的有想象力啊。4年前你在哪里啊？ 这是2017年的今天12月8号发表的果林里29号专辑当中的一首时代的标记，来自王峰。时间是一把尺子，歌曲就是上面不同的刻度，有长有短，都是岁月的痕迹。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2008年的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由李治廷所演唱的一首歌《岁月轻狂》。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又洒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这是2015年谭维维翻唱赵雷《30岁的女人》，歌词呢从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也让这种对青春即将不在的自扰有了更加真实的感同身受。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下面说到历史上的今天，1980年12月8号，著名的约翰列侬在纽约去世。那么今天是他逝世41周年的日子，我们来听的是他这首缱绻婉转的作品，来自周华健翻唱的 Jealous Guy， 收录在周华健1988年的第一张的英文专辑，叫做 Sad Without You。 I was dreaming of the past and my heart wasBeating fast, I began to lose control. I began to lose control.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I'm sorry that I made you cry.Hurt you. I'm just a jealous guy. I was feeling insecure. You You might not love me anymore. I was shivering inside. I was shivering inside.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I'm sorry that I made you cry. I'm just a jealous guy. 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阿四，徐佳莹，尽管如此还是。第十九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 第十八位张延绮， Better Than You。七位高家峰，爱你爱到。第十六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十五位付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第十四位陈立农，不敢。第十三位马条，边边。第十二位万物阿达瓦，李淑贤 James Lonely Life。 第十一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试着勉强自己学习佯装笑 这是在14年前的今天2007年的12月8号，张靓颖推出的一张 EP 的同名歌曲叫做 Dear Jane， 这是她那一年的专辑 Update Jane 的遗珠歌曲，有3首，除了 Dear Jane 还有我走以后以及围城啊，各自精彩，以心爱冬日私藏的音乐主题。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听一首网络平台比较走红的歌曲，这是来自以慧以及黑人李逵 Noisemakers 带来的小雨天气。 消息，那时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 月亮眨眨眼睛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 3:30的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出心裁，收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从哪听来，雾气中你模糊的笑驱散我所有阴霾，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抱歉只敢用余光窥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森林留下你的位置， 飘飘洒洒的小雨正在留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 全世界在哪花，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怕擦热茶，同边下同流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温热的越来越不想多说话，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还是正在留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 全世界在哪花，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看冰山一个一个的倒下，无憾情下，而他还在唱冬季的双人沙发，而他还在等有天冷风下，靠着他回家，太阳之下谁会浪漫， 全世界在 再没有了变化，再没有圣诞餐，他不送他送娃，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 我们听到这是在14年前的年底这个月12月份发表的一张专辑《未来》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暖》，方大同作词作曲演唱，作词是周耀辉哈、跟之前的那首新歌《小雨天气》我觉得做了一个无缝的链接，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周耀辉呢，通过全球变暖的话题折射出爱情当中的冷暖。这里是吉林在北京直播中歌榜，谢谢各位的收听啊。在周耀辉的歌词当中有很多精彩的作品都是写人的啊，这一点在跟李荣浩的合作当中体现得非常的突出，像模特啊、老伴啊等等，老伴儿啊一定要加儿化音，老伴儿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2014年周耀辉作词李荣浩作曲的《天生》，稍后见。 只要有翅膀就可以飞翔，我们有思想也应该流浪，雪月风划过机场，谁闻到千里香，种子有土地就可以成长，我们有嘴巴也可以歌唱，谁又对谁说过谎，曾经有多辉煌，就算天生一对也有是非作对，在什么时候爱都不是犯罪，就算得失成败也有颠倒黑白，什么才是我们的心态，这天生就明亮的海洋，谁负责欣赏，当城市偶然得到太阳，还建造围墙，少快乐一直到死亡，连感觉都不正常，一天比一年长，就算天生一对也有是非错对， 在什么时候爱都不是犯罪，就算得失成败也有颠倒黑白，什么才是我们的心态？这天生就明亮的海洋，谁负责欣赏？当城市偶然得到太阳，还建造围墙。每个人努力漂亮，活得有希望。天生这一副模样，就没有被天涯也都。 歌曲排行榜， 最近有点闷，有太多事发生，看见人就头疼，饭就会等到夜里，还会浑身疼得打滚，请假去看医生，先量了个体温，再把脉问诊，最后得出结论，结论是张大夫说了 什么？ 照我说的去做，找谁和换份工作，多和谁适当运动，一定没错。张大夫说了，我没什么，该放手向前走，换我健康自由。别找罪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们听到这2004年蔡依林城堡专辑当中由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叫就是爱。 就是爱，天空。 就是爱，世界变了，当你在传达，你爱我，手牵着我，当我真想你，就是爱，天空晴了，当我太寂寞，你在眼前了。 我最近看到蔡依林呢，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无滤镜生活照随拍哈。丸子头还是什么哪吒头还是什么，虽然41岁，但还是有满满的少女感。接下来听本人 Top 40的新歌二号，他43岁，在他的音乐版图当中呢，这两年多了更多的实验性跟个人化的色�彩。你看通过今年的3首新歌余额，包括之前的匿名万岁，还有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我们大概可以料想他的新专辑的大致轮廓。孙燕姿， 世界终结前一天，预言说毁灭会太阳照耀的极限，它睁开又凋谢，天使可以凋谢，吹口哨是谁 我们听到这是孙燕姿的新歌，本周 Top 40的二号打榜单曲《世界终结前一天》。讲到这个名字呢，就想到关于末日的主题，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歌哈。比如说接下来我为大家安排1994年齐秦的那张经典专辑《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当中所演唱的直到世界末日，这是一首翻唱的曲目，原曲呢是英国的歌手 Christy Burr 1975年自己作曲作词演唱的 If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好，我们来听齐秦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说季节越来越无常，就连雨水也跟着受伤，整个世界像风中尘埃，谁也不敢大声对人说，你爱我吗？别问我永久到底够不够，假如地球脱离了宇宙，是融化，就让我们紧紧拥抱着，变成沙。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有审判，所有人类剩我们两个，不管付出任何的代价，上无悔的十字架。不要怕，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口中仍然隐藏着那句话，你爱我吗？不要怕，世界末日等一 直到十分钟。你爱我吗？你是我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 我们听到这是黄莺莺的1995年重回百代哈推出的专辑《春光》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晴雪》。黄莺莺呢，也是我个人私藏歌单当中排在前几名的歌手哈，经常在家也会听她的一些歌，特别好听。那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翻唱的版本，对，这就是同一年王菲翻唱的《暧昧》哈，换成了粤语的词。 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就在王菲翻唱黄莺莺的这首《暧昧》当中呢，跟大家说声再见。我是麒麟，明天见。 有渴望走遍雪，从来没依恋已失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情要怎么可算短？住你却仍然不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爱来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疑在似即日离之间，望不穿这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声音像水，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 你的笑。